極嚴重關切，要求巴方緝拿兇手並且依法嚴懲，全力保障在巴中國公民安全。外交部說將會敦促巴方做好善後，堅決打擊涉案恐怖組織。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德國拉姆斯泰恩美軍空軍基地主持特別會議，商討烏克蘭局勢，包括北約成員國等大約40個國家的代表出席。奧斯丁讚揚烏克蘭部隊英勇抗擊俄軍，與會國家同意全力支持烏方的國防需求，華府亦都會全力支持烏方對抗俄方日的入侵，並且希望俄羅斯在軍事上被削弱，防止莫斯科威脅鄰國。他說美國和盟友將會每個月舉行會議，討論烏克蘭的防禦需要。德國一改拒絕提供重型武器的立場，防長南部雷希特宣布將會向烏克蘭提供從國防軍退役的大約50架獵炮式防空坦克，他們會在軍工集團翻身之後提供給基輔。德國駐美大使又說德國會在德方領土訓練烏克蘭士兵。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225點，是跌47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27.33，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1，人民幣6.558，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5.66美元，賣出1,906.5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朝沿岸有霧，華南島嘅能見度降至1,000米以下。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霧，日間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熱，下個星期日同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丽翠苑、丽棠阁、长沙环、丽翠苑、丽奇阁、慈云山、慈爱苑、安康阁、黄大仙、翠竹街六号、彭程苑、观塘翠屏北村、翠阳楼、蓝田启田村、启仁楼、红磡黄埔花园、红棉苑三座、红磡黄埔花园、紫荆苑三座、深水埗泽安村、华泽楼、油塘油美苑、浩美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讲讲咧，即系由家长嗰个角度咧，如果佢哋咧朝头早咧做咗检测咧系呈现阳性嘅时候咧，咁请佢哋咧就唔使即系惊慌啦，就应该要通知翻学校，当时咧就冇翻学，喺嗰个平台嗰度申报翻佢自己嘅资料啦。如果屋企咧仲有其他小朋友咧，就系同时间咧佢哋亦都系冇翻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27日新增347宗确诊，再多13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 政府调低上网电价至每度电 2.5 元至4元。 保险投诉局去年接获512宗投诉个案，下跌约12%。 普京与古特雷斯会面，强调仍希望以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千禧年代的时间和大家见面。各位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看的是港台电视31。先讲一个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仲有一个是强检公告要同大家讲的，就是屯门蝴蝶村蝶心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今日想同大家讲是有关于保险投诉局辖下的保险杀伤部投诉委员会，昨日就公布上年全年就接获512宗的投诉，如果再同2020年去比，就是说跌了 12%， 亦都是过去5年来最低的。为什么会这些相关的保险投诉会少了呢？跟投诉的个案类别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投诉通常是哪一类型的保险多一点呢？就话咧，喺上年已经结案嘅投诉入边咧，大约有26%啊，系同投保人咧冇披露事实相关嘅。这个比例都系话过去三年嚟最高嘅。呢方面有冇啲咩要留意？尤其是啲投保人喺买保险嘅时候，可能即系所谓披露嘅一啲资料系未披露晒啊？呢一个有啲咩要留意咧？又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保险杀伤投诉委员会成员，亦都系保险业联会寿险总会代表李子兰，早晨。 早晨， 早晨，李子兰你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今次呢个上年就话500多投诉个案啦，但系整体嚟讲数字上系跌咗嘅，系五年嚟最低嘅。自己点评估啊？通常系涉及一啲咩类型嘅投诉？点解又会喺个数字上跌咗咁多咧？ 其實我哋睇就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就話大家出行少咗啦，甚至喺香港我諗即係揸車出外嘅人士都少咗啦，咁旅遊就更加呢兩年嚟我自己都冇出過門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睇咧，咁你會見到無論係旅遊啊或者係一啲汽車保險啊各類型嗰啲數字咧都係有所調低嘅，咁所以整體嘅數字就見到少啲啦。咁另外亦都係啦，即係因為所有嗰啲 social restriction 啦，咁所以变咗其实保险业都有受影响啦。咁其实我哋保险从业员做到嘅新生意都相对呢一两年系少咗嘅吓，咁所以变咗当你保单嘅数字减少嘅时候咧，其实个投诉应该都相对地减低咯。 咁但系以上年呢一个500多宗嘅投诉个案嚟计，通常涉及最多嘅系边一啲嘅杀伤纠纷咧？同过往有啲咩嘅分别咧？又 其實好大類型都係會係喺住院醫療保險呢一方面咯。咁你會見到其實如果睇翻過往啲數字咧，其實都100多至200單每一年咁樣嘅。咁所以相對呢一個數字都即係比起其他類別係會高一啲咯。咁亦都唔係話唔正常嘅，因為其實 以各類型嘅險種嚟睇啦，即係如果講個人保險啦，即係無論係危疾啊，或者係一啲壽險啊，或者係一啲醫療保險嚟計咧，其實醫療保險係索償嘅機會係最大嘅，因為即係始終入醫院嘅機會係會高過發生一個危疾事故啊，或者係一個身故嘅情況咁樣。咁既然即係索償比較多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預計投訴亦都會相應係會比較多啲咯。 嗯，但具體嚟講，頭先講一個類別就可能啲醫療啊、危疾啊、住院嘅保險啦。但具體佢哋爭拗嘅位係啲乜嘢咧？通常涉及喺呢一啲保險嘅投訴入邊。 咁如果睇翻整體數字咧，其實咧都有好幾類型唔同嘅爭拗嘅。咁第一就係話最通常最多咧就係會係涉及一啲保單嘅條款嘅詮釋啦，因為始終保單係一個法律嘅文件啦，咁亦都幾複雜下嘅，有好多時候，咁所以有時顧客嘅理解同保險公司嘅原意咧未必係相符，咁所以就會發生一啲爭拗咯。咁另外你頭先亦都有提過啦，冇披露事實都係一個都幾大嘅原因嚟嘅。咁另外就係、是。一啲不保事項啦，因為其實保險亦都冇可能係所有嘅嘢都會保齊嘅，咁所以每一份保單咧通常都會有一啲嘅不保事項條款咯。咁其實客人買嘅時候咧都要特別留意翻，究竟有啲乜嘢係唔保嘅咧？咁到時即係出事嘅時候，如果係歸類翻呢啲不保事項嘅時候，變咗冇得賠償咯。 頭先特別 以上係啲幾款咯。 OK， 頭先提到話一啲審結咗，上年審結咗嘅一啲投訴入邊咧，有相當部分咧都係同冇披露事實有關係嘅，呢、這、一個嘅比率亦都係比過往係多嘅。有冇特別睇到點解會出現呢啲冇披露事實？所謂嘅冇披露事實係涉及啲邊啲類型嘅資料冇披露啊，同埋係涉及邊啲保險類型多啲嘅？ 醫療保險都佔多啦，因為始終喺舊年嘅個案嚟講咧，醫療嘅投訴係最大嘅一個範疇啦。咁另外亦都自願醫保嗰邊亦都係喺冇披露事實嗰邊見到相對係比較多啲嘅。咁原因真係好難講，因為我哋見到嗰啲個案咧冇披露嗰啲事實，其實都係一啲幾嚴重嘅事故嚟嘅嚇。咁同埋都相信係一啲客人係知道嘅一啲疾病嚟嘅，唔係話一啲佢哋嘅唔知道過或者係一啲好少嘅毛病嚟嘅嚇。咁所以都想提翻大家就就算買一啲醫療保險係好多嘢都會包嘅，咁其實都唔代表話已存在嘅疾病係唔需要如實告知咯。所以最緊要就係話你填寫個保單個核保嘅文件嘅時候咧，就要將所有嘅重要嘅事實咧都要披露翻出嚟咯。 就住呢一啲即係冇披露事實嘅情況，其實作為保險代理嚟講，會唔會都同個客係再溝通清楚，點樣防止呢啲情況出現，而導致日後可能真係要殺傷嘅時候，唔會出現一個即係保唔到嘅情況？ 係啊，這個都好重要㗎，因為即係其實好多時即係你都要仔細咁問翻個人客咧，即係過往嗰可能五年啊、十年啊，有冇有啲？即係比較緊要啲嘅病歷啊，咁然後先至即係可能客人都會先諗起哦，原來可能佢幾年前做過一個銷售税或者點樣咁咯嚇，因為即係有時突然間亦都未必真係定得起嘅，咁所以變咗我哋睇嗰啲投訴嘅個案嘅時候，都會諗翻究竟嗰個情況係一個正常嘅人係會記得啊，定係唔記得啊？究竟係特登冇披露啊，定係唔小心咧咁樣？即係呢啲都會係我哋審理嗰啲個案嘅時候嘅一個出發點咯。 另外大家都關心，譬如買到醫療保，甚至人壽或者其他住院保險，都可能要問到佢嘅身體情況等等嘅。市民如果呢段時間好多人都有唔少人都感染咗呢個新冠病毒啦，會唔會都影響佢哋買保險嗰個成功率？會唔會令到佢哋係被拒保嘅有機會？ 呢、這個情況其實真係有啲複雜嘅咁但係咧就業界都做過都唔少討論啦，咁亦都睇翻全球嘅一啲事實啊，同埋一啲研究咧，咁其實咧就大部分輕症嘅患者咧，應該買保險都應該冇乜問題嘅嚇。咁唯獨就係話，即係我哋而家呢排都成日見新聞有講啦，長新冠咁樣，咁所以變咗，如果有一啲人士係好不幸咁樣即係過咗一排，都仍然身體有好多狀況仍然存在嗰啲咧，咁相信真係會有一定嘅困難嘅。 咁可能真係要等佢哋嗰啲問題好翻啦，咁然後先至可以會係買得到保險咯。 嗯，頭先你話輕症應該買嘅冇問題，點樣分輕症？點樣分重症？係咪叫入咗深切治療部就叫做重症，或者留醫咗幾耐叫做重症？同埋有冇話都建議啲康復者嚟講咧，隔幾耐先至再買保險會比較即係成功嘅機會大啲咁樣咧？ 通常你隔翻兩三個月咧，就應該即係所有問題，即係要有問題嘅都會見到啦。咁亦都完全冇問題嗰啲，亦都會係好清晰嘅咁樣嚇。咁輕症其實我諗應該即係而家好多患者其實尤其是比較年輕嗰啲都會係嘅。其實有好多人可能甚至係因為響應政府做一個檢測，先至知道自己係有新冠肺炎，完全係即係冇話傷風咳啊、感冒啊，咩症狀都冇，都唔定噶嘛。咁其實呢一類嘅人士都佔嘅百分比都唔少嘅嚇。咁嗰啲我哋真係預計完全唔應該有問題咯。 嗯，一般嚟講，如果感染咗新冠肺炎之後，買一啲保險嚟講，佢哋嘅價錢會唔會都係貴過冇感染嘅人？ 嗱，咁又係睇翻佢嗰個情況。狀況究竟點樣啦？即係好難概括話，即係即刻會知道嘅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最extreme 咁樣，即係如果佢真係感染完新冠肺炎之後長期心臟出現問題咧，即係呢啲即係比較少嘅個案啦，但係亦都唔係話完全冇咯。咁好明顯就即係要因為佢呢個心臟嘅問題而去睇翻究竟應該釐定一個點樣嘅保費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其實大部分情況之下，你都冇任何嘅長期嘅一啲後遺症嘅話咧，其實就應該係一個標準嘅保費咯。 因為剛才都提到一個情況，就是有一些投訴個案是涉及到是沒有披露事實而受到有影響的，而這些康復者可能他們出現長新冠的狀況未必是短時間，甚至可能兩三句都未知，可能甚至再長一點，會不會令到這些康復者日後投保的時候就會跌進去一個叫做沒有披露事實，他有一些長新冠的病徵又沒有去完全去反映曬報曬出來，但這個又未必可能當事人是可以即時係買嗰陣已經報到嘅咯，即擔唔擔心可能有個咁嘅情況咧？ 其實保險不嬲都係睇重咧，即係個最高嘅誠信嘅原則啦。因為即係每一個人應該清楚自己嘅身體狀況，只要佢係如實報告嘅話咧，其實個保險都會係繼續係生效嘅。咁所以變咗，如果真係佢買保險嗰陣時係唔知情嘅，即系唔知道佢原来有一啲问题嘅，因为佢从来都冇觉得自己身体有啲咩唔舒服嘅底下咧，其实保险嗰个精神都仍然系会当佢系冇事咁样去做一个标准嘅核保咯。 Okay. 新冠疫情嘅期间，我见唔少保险公司咧都推出嗰啲免费嘅新冠保险啦，即系可能佢哋确咗诊之后就会有一啲嘅赔偿啦。有冇一啲相关嘅投诉系今次涉及呢一类的？ 暫時冇嘅，我哋2021年計咧，咁關乎新冠肺炎嘅一啲投訴咧，其實全部都係一啲旅遊保險嘅個案咯。 而家近年亦都因為即係自願保險推出咗啦，一啲保險代理都會介紹啲客咧轉。原本去一啲醫療保險啊，或者住院保險咧，轉去即係可能自願醫保咁，或者即係可能我覺得個保障更加多嘅。依一個過程有冇收到一啲咩投訴，或者作為客人嚟講、投保人嚟講，有啲咩要留意嘅？ 我哋就冇一啲即係轉自願醫保嘅一啲投訴啦，但係其實我哋尋日個記招都有 share 過一個 case 咧，都係一個轉保嘅情況嘅。咁係一個小朋友，佢細個嘅時候買咗一份醫療保險，跟住到佢廿零歲嗰陣時就轉過一份新嘅醫療保險咁樣嘅。咁但係當時其實佢嗰個狀況咧就已經係超重得好緊要嘅，咁變咗其實係幫佢轉保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冇如實申報翻佢嗰個超重嗰個情況，咁而導致即係佢跟住落嚟嗰個索償咧就唔成功嘅。咁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即係其實佢咁樣嘅狀況係唔應該轉保，就應該維持翻佢舊有嗰個保單咯。因為既然佢以前買開嘅，其實佢係一路會繼續被承保噶嘛，咁、而但係當佢買一個新嘅保險嘅時候咧，就要睇翻佢當時嘅情況。咁佢當時嘅情況其實真係冇可能買咗一份新嘅保險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係唔應該轉單咯。咁所以呢一個個案咧，其實 個保險公司都酌情就賠償咗俾佢嘅。 好啊，唔該曬啊，李子蘭同你傾到呢度。李子蘭係保險殺傷投訴委員會成員嚟㗎。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綠色零售債券啦。咁啊，尋日起開始接受認購啦，落去到5月6號啦。每手嘅入場費就係10,000蚊，咁啊，年期三年，每半年咧就派息一次嘅。咁年利率嚟講咧就係話同通脹掛鈎啦，而保底息率咧就係 2.5 嚟嘅。請你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中大劉索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教授。早晨， 系早晨，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点睇呢一个嘅绿色零售债券？暂时睇到嗰个市场嗰个反应系咪都叫合乎预期啊？ 啊，咁市场反应当然睇个回报啦。咁今次重推咧，咁都回报由即系保底回报由零，即系2%增加到2.5%啦。咁都系即系都系几吸引嘅。咁、我相信咧，起码有3-5倍嘅超额认购噶。 你觉得主要今次呢一个嘅绿色零售债券适合边一类嘅投资者多啲咧？ 其实今次佢又加埋又同通胀挂钩，其实严格上嚟讲系一个绿色嘅 I bond 嚟嘅，咁都系如果你以往买 I bond 啊，买开一啲银债啊，即系都系追求啲稳定息口咧，都可以买嘅。第二咧就因为佢有绿色呢个概念啊，咁如果你系支持环保嘅话咧，因为佢都会投放一啲绿色嘅投资项目啦，咁即系如果你系支持环保，又唔介意，可能觉得2.5%唔系咁高，咁但系你系中意支持环保嘅，咁都可以买嘅。 除咗话考虑呢一个息口之外咧，同整体嘅大环境去比较咧，今次呢一个嘅投资产品嚟讲，算唔算系吸引咧？ 我觉得吸引，因为你又唔可以同一啲即系其他比较高波动性嘅啲资产比你，譬如你同定期存款比啦，因为都系收息啦，咁同埋都系个政府咧信誉都比较好啦，咁所以如果比定期存款就好啦，咁甚至比股票啊，你近期股票都唔系话即系个都系跌势啦，咁所以短期嚟讲咧，我觉得系有一个即系吸引力，再加上咧我哋同通胀挂钩咧，咁我哋通胀其实虽然而家都比较低啲啊，咁我唔排除咧明年咧。因為你個疫情過咗去啦，或者你個經濟反彈咧，通脹可能會高翻少少嘅，咁到時你個回報又會再高啲嘅。 但你自己估嘅整體嚟講係同通，即係因為佢都三年期嘅嘛，你估計係佢係會同通脹掛鈎，攞到嗰個嘅即係回報嘅機會高啲，定係通常都係攞個保底息率啦，2.5厘嗰個機會高啲嘅？睇緊嚟緊呢幾年。 因為佢係用即係過去半年嘅通脹平均數計啦，咁香港通脹一般嚟講都係1.2%、2.2%啊，就算你少數出現3.2%都唔會維持好耐。咁如果你話六個月嘅平均通脹咧，就好少話超過2.5%嘅。咁所以覺得大部分時間都應該攞2.5%噶啦。 今次我见到报道嘅讲法啦，引述啦，都话即系市场嘅反应咧都几热烈嘅。咁你自己估计，除咗你头先讲嘅一啲经济原因之外咧，同啲市民关注或者对于绿色金融嗰个发展有冇啲咩关系咧？ 嗱，我谂就未必有即系好大关系噶，因为当然绿色即系大家都支持嘅，但未必一定因为绿色去支持。如果你今次唔系2.5%。今次如果1.5%嘅話，就未必有咁多人支持嘅。咁我諗大家市民都睇嗰個回入股啦。咁同埋即係去海都係短期買賣，咁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上市，如果你真係升到唔知2.5%，可能升到5%，咁你三手就都會賺到好多噶嘛。咁所以就市民我諗咧睇嗰個即係回報多過睇綠色嘅，暫時都係啊。 這個綠色零售債券有呢個咁嘅回報嘅性質咧，同 I bond 去比咧，其實可唔可以完全取代 I bond 嘅特性咧？ 其實基本上佢已經有 I bond 嘅特性㗎啦，因為佢都係同通脹掛鈎嘛。只不過咧，佢仲有個綠色嘅特性。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冇人唔支持綠色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基本上佢都可以取代 I bond。咁但係因為呢啲投資係有限於一個即係主要一定嘅綠色即係背景嘅啲投資啊，所以我哋就唔可以淨係出即係綠色債券，因為唔係所有投資都一定有綠色㗎嘛。 今次我见话绿色零售债券就话用一个叫循环机制派发嘅，你自己预每个人可以成功可以认购到几多手啊？即系所谓中签率啊，预计几多咧？ 而家会出150亿到200亿啦吓，咁循环机制即系派咗一轮之后咧，大家都有啦，咁要睇几多人认购啊？如果你话有70万、80万，咁如果根据200亿嘅上限咧，应该三轮嘅。咁我觉得你如果你入五手抽到三手，机会都大噶。 你预都可能系。发行到200亿噶啦，唔止150啦。 因为一定系超额认购嘅，如果超额认购嘅话，就150亿就应该得唔够噶。 因为我见政府咧，另一样嘢就话，睇到话即系视乎首次即系发呢个绿色零售债券嘅成效，决定下一步 恒常化呢個綠色零售嘅債券啦。你估計未來係咪都會有恒常嘅情況出現啦？同埋局嘅考慮點？ 我諗都會嘅，因為政府啊、金管局其實做呢啲開始個成本係好大嘅，啊即係研發啦、咁都好大，咁所以通常做咗就通常都恒常化咯。咁未來十年都每年都會有噶啦。 嗯，如果恒常化嗰個規模上面有冇唔同？你有？ 其實都是總規模，即係 I bond 跟銀債加銀債再加埋綠債，我諗都可能未必超過500亿，因為始終呢啲錢咧，政府唔係佢呢啲錢啊，政府主要係即係俾市民有一個即係飲茶錢啦，同埋佢都係想嗰個債券市場多啲產品啫，咁所以我覺得整體所有發債啲債都未必會超過500亿嘅一個限即係額度嘅。 好啊，唔該曬莊泰亮教授，同你傾到呢度。 好啊，拜拜。 拜拜，莊泰亮教授咧就係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嚟嘅，講到關於啲綠色金融、綠色投資方面長遠發展，你又點睇咧？18723D1，今次呢一個嘅三年期嘅綠色零售債券啦，尋日開始係認購咯。要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D1。頭先亦都講到關於一啲保險方面嘅投訴，尤其是喺疫情之下啦，有啲人係即係買到醫保啊等等各類型嘅保險投訴亦都傾到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D1，轉頭翻嚟嘅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蝴蝶村蝶心楼早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期间共有大约940人接受检测，当中一共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以及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800户，当中64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3,5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1606宗确诊同11956宗无症状感染。其中1253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個案，其余感染都是在隔離管控或者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之中發現。上海本土再多48宗死亡個案，年紀最大是99歲，全部患有基礎疾病，包括冠心病和高血壓等，入院之後病情加重，搶救無效死亡，直接死因都是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北京过去一日新增34宗本土个案，其中3宗是无症状感染，无新增疑似病例。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没有出现病征，将会自我隔离，期间在副总统官邸工作，直至检测呈陰性才會返回白宮。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總統拜登未被列為何錦麗的密切接觸者，最近一次病毒檢測在星期一結果呈陰性。普薩基承認拜登有感染的可能，但是若果拜登受感染，將會能夠繼續履行總統職責。巴基斯坦南部卡拉奇大学内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一架轻型货车爆炸，造成4人死亡，包括3名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反对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分离势力俾路兹解放军承认责任，又话是首次由女性发动自杀式袭击。中方和巴方都形容是恐怖袭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利夫提到中国驻巴士古调研，强调会深入调查对肇事者严惩不贷，并且会全面加强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同机构的保安，绝不容许任何势力破坏巴中友谊。中方强烈谴责事件同表示极大愤慨。外交部部长助理吴刚浩緊急致電巴基斯坦駐華大使，表達極嚴重關切，要求巴方緝拿兇手並且依法嚴懲，全力保障在巴中國公民安全。

嗱，為咗鼓勵咧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啦，咁啊環境局咧喺2018年推出咗一個叫上網電價嘅計劃啊，咁即係話咧，譬如一啲村屋啊，或者一啲嘅私人大廈咁，佢哋就可以咧係裝一啲可再生能源嘅系統去產生一啲嘅電力啦，咁然後咧係即係就會用一個嘅高過一般電價水平咧嘅價格咧係賣翻俾電力公司嘅，咁啊呢一個嘅情況，政府最新就話會宣布下調呢個嘅上網電價，具體嘅影響會點咧？會唔會都令到用呢一啲嘅即係民間產生電力嘅系統嘅人會少咗啊？對於成個環保有冇機會有影響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會唔會你都有裝到呢啲可以賣到上網電嘅一啲嘅系統嘅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嘅，早晨。 早晨啊，蕭立文。 早晨，局長。頭先講到呢個最新嘅下調。有關於上網電價嘅咁，其中咧我講詳細多少少咧，就話上網電價由現時每度電咧3蚊至5蚊啦，下調到2.5至4蚊，可唔可以講下個原因係啲咩？ 嗱，我睇到坊間有啲回應咧，都大家對呢個上網電價喺香港算係一個新生事物啦，3年幾歷史啫，所以都有啲誤解嘅。不如容許我講講嗰個內龍去脈。嗱，嗰陣時咧，如果冇政府呢啲介入咧，做私人地方的碳能板呢发电呢可能要几十年才回本的、去到有些50年都有。所以过去在这个政策之前呢，全香港在政府以外私人投资参与的个项目呢大约是200个左右，很多年都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呢碳能板的发电呢它那个使用寿命呢一般来讲20年或者多一点，这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是要好多有心人一起去減碳才肯做的，包括政府。但是呢这个上网电价呢简称 FIT 呢，即是在外地以内地呢已经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新生事物。香港政府和两电定的时候呢已经看了全球怎样去定立这些上网电价，还有怎样呢是跟它与时并进去调整那个价格。简单的原则就是说令到人有一个吸引力去投资一样嘢，如果一个产品得20年寿命嘅，冇人会投资一个超过50年回本嘅。咁所以我哋嘅定嘅最简单一讲，就系话令到一个回本期大约去到10年到。嗱，咁呢个就系嗰个嘅关键。呢个好似一个小魔术咁样噶喎。本来得200个人参与嘅啫，而家咧到咗最近啦，我网址讲已经有20000个以上嘅项目嘅申请，系3年幾間。100倍的一个增幅，所以呢这个政策看到的结果走势呢是正面的。当这20000个项目在大约出年到陆续是全部落实的时候呢，它的产电量是等于中西区所有住宅用户的用电量那么多，是不错的。嗱，在外地来讲呢，它那个起价通常会高一点的，特别在香港，当时我们定的时候就说香港第一大家都不是很认识。第二，那些供应商即是做这些太阳能板的公司都是少或者不活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一个很高的，而这个当时的定位呢是全球最高，因为香港呢大家明白了空间的限制是很大的，法规亦都是比较严谨，所以呢在看回不同的地方呢它都会是有一个的下调的，而且我们说在前头的当时讲是每年都会检视，即当时候就会去调整，维持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是十年内的一个的回本期。所以我看到最近啱啱昨日出了之后呢，很多认识这个议题的一些的环团，以至是立法会议员，以至是一些环保建筑师呢，都很理解完全认同我们今次的做法是很正路和很大路去做这样东西的。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整体的做法。讲一句就是说这个政策呢是要鼓励这些有心人或者有这些空间的拥有人呢是要及早参与，因为呢个政策在香港也好外地也好，越早参与就越多着数，这个整体都是减碳的一个心态来的，因为这个太阳能板发电的科技来到香港呢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稳定的一个科技来的，所以呢是鼓励大家是及早去应用它，因为呢我们定了一个年期的，因为我们和两电那个管制计划协议呢去到2033年的，即是说如果你是Day One 第一日去參與咧，就可以保證依一個你攞最高嘅上網電價用足15年。你越遲參與咧，就可能咧得10幾年啦。所以咧，整體俾社會信息， 这个是一个是可以合理回报的一个投资，对于那个供应商以至是个用家越早参与越好。 嗯，即系所以话今次下调呢个上网电价同呢一啲再生能源系统去即系设置啦，或者你投资落去咧，嗰、那个整体成本系下降咗，或者回本期短有关，系咪咁啊？ 嗱，讲我，因为咧，我哋经过依三年到嘅即系呢个好优惠嘅一个即系五蚊、四蚊、三蚊一个上网电价咧，令到个香港做呢个行业嘅市场咧，已经系相当之健康或者活跃吓、啊，所以咧，我哋睇翻个数据咧。在本地做这些装置的成本呢，在几年间呢已经下降了大约比如说三成四成的了。所以呢同一个产品、啊、你现在的安呢可能是比早几年呢便宜了几成、啊。所以呢一个适当调整的上网电价呢仍然是很有吸引力、啊、不会低过即早期添的。而且更加好地去估算到、啊、同一个北川屋太阳板大家估已经是很成熟的了，估计到、啊、每日的产电是几多度，是不是大家仲會俾多個數據，我哋而家定嘅係即係兩個半至四蚊呢個新嘅價格咧，其實比好多全世界各地咧仍然係好優惠嘅。我哋睇翻喺譬如韓國、澳洲其他唔同地方，佢哋早年一開始起步就咧，佢哋個定價係等於香港大約三蚊到嘅啫。所以而家我就算兩個半至四蚊咧，仍然比佢哋早期外地定嘅最早嘅價格咧，仍然係差唔多，甚至更加好。人哋而家已經下調到咧，大約係港紙一蚊。甚至低過一蚊添嘅，所以大家要睇翻依一個仍然係好有吸引力嘅一個上網電價、啊、所以依個係重要。 嗯，但對於可能， 我想講一句就話、是，就係、是、話價錢只係其中一樣，令到佢有一個合理嘅回本期。但係咧，香港咧有其他嘅便利措施嘅，所以我哋喺政府同兩電構思嘅時候咧，都係有好多創意去做嘅。譬如話早期推出依個上網電價就，我哋睇到新界嘅屋宇個機會係最大嘅。所以我哋咧同發展局一齊合作啊，喺佢嗰個屋頂點樣能夠係加裝一個你可以話簾縫啊，適當嘅高度同埋覆蓋，可以結合太陽板，可以一物多用咧，正正係一個好嘅誘因嚟嘅。所以今次我哋推出嘅時候咧，我哋就話：，我哋睇到就係話香港有一啲嘅合適嘅，例如一啲非住宅嘅樓宇，佢啲停車場係戶外嘅，曬太陽嘅，係嘛？我哋又同呢個發展局屋宇署一齊合作，要多謝佢哋，大家容許佢哋咧。建一个不计面积的一个簾縫结合太阳能板的，可以令到它的车、啊、可以遮风挡雨、啊、不用晒住都晒能源的，能够同时间产生再生能源。所以我们是支持这个香港减碳，但是要开拓一些新的空间，是便利这些拥有这些空间的非政府的组织或者私人地方能够更加善用。再加上就是最近很高兴见到城规会批了一些的农地，可以結合到佢能夠係保持佢種植嗰個潛力或者能力嘅，同時間可以種電喎，可以咧係做到一地多益處嘅。呢啲我哋係繼續咧透過跨部門協作咧去推動開拓呢啲私人空間喺唔同用途嘅唔同情況嘅，都可以更加好支持呢個上網電價。 嗯，頭先你提到其他可能。不同的地方那個上網電價跟香港比，香港仍然是有一定吸引力比他們高，但對於一些香港在住的人，如果要投資這個再生能源系統來說，的確可能他們的回報或者得回來的錢比起之前來說是少了的、 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okay, 剛才說了，因為我們幾年間製造一個有競爭力健康的市場，譬如說我們當我們三年推出的時候，公司參與是少的，所以佢個即係個成本係貴，頭先講咗啦。我哋根據我哋嘅數據，呢三年間即係整體嚟講啦嚇，佢哋嘅即係話當同一個客户去選購呢啲嘅產品嘅時候，個成本價已經低咗三至四成啦，係嘛？所以今日入市嘅話，其實可能比早期嚟講係差唔多，甚至可以唔會低過添嘅喎。所以大家要比較翻呢個嗰、那個市場嗰個變化。 嗯， 放之全球包括香港，我們就締造一個健康的市場，有選擇的，有健康的，同時間重點也不是要比較哪個時候入市最好，當然我說是越早越好的理論，推動大家是更加多有心有空間的這些人呢，是盡早去投放資源入市、這個呢是一起全城呢全民一起幫手減碳。 局長，我想搞清楚，而家已經參加緊啊呢個上網電價計劃嗰啲市民咧，會唔會受到今次呢個上網電價下調而受到影響嘅嗰個回購㗎？ 絕對唔會嘅，那個規矩就係話， 你越早參與的時候就拿到當時那個上網電價的定價，同埋享用到當時俾你最長嗰個保證嗰、那個享用個上網電價嗰個年期、 所以啲環團有啲有部分環團啦、即係講到話會減低計劃吸引力啊，甚至擔憂話難以令到香港達到氣候行動藍圖2050定下嗰個太陽能發電目標，你係唔同意嘅？ 嗱，呢個絕對係唔同意嘅。第一就係話，大家如果認識上網電價嘅話咧，一早已經知道呢一個嘅路線圖嘅嚇，呢、這個係即係放諸四海皆準。第二樣嘢，當我哋定我哋碳中和路線圖時候咧，我哋已經知道曬我哋上網電價同其他呢啲再生能源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路線嘅，所以呢個咧係唔會影響我哋力爭碳中和呢樣嘢。但係呢度想講嘅就係、是、話，當我哋呢個政策有一個唔錯嘅進程嘅結果時候咧，都喺度呼籲，因為呢個咧係牽涉唔同私人嘅一個空間，去點樣善用佢嘅空間同投放資源啊嘛，所以我呼籲大家。呢、这個上網電價，香港人好，我哋好，都係希望大家即係同心減碳，善用呢一個嘅上網電價嘅一個制度，及早參與，越早參與越著數啊，都可以幫助自己，幫助地球。 而家叫做減低呢個上網電價，即係新入場嗰啲嘅即係回購價啦。咁整體嚟講，有冇一個減電費嘅空間嘅喺呢一個位下調之後？ 唔係好清楚。 即係一般嚟講咧，譬如你而家電力公司係用一個比較高嘅價錢去買一啲民間去製造嘅電力咁，但係日後嚟講個回購價低咗嘛，即係佢哋買嘅價錢係平咗啦，會唔會喺個整體其他市民嗰個嘅電費嗰度有一個下調空間嘅呢個位？ 嗱，因為而家暫時嚟講咧，我哋回透過兩電回購嘅價錢咧，仍然係比我哋平均每度電高嘅，所以變咗係應該話係講。當我哋鼓勵多啲民間參與上網電價頭咧，佢會令到我哋整體嘅電價嗰個增幅，當然啦，個減碳或者環保嗰個含量係高咗嘅，而對整體嗰個加價或者係電價嘅壓力咧，係更加合理化。我諗係咁樣睇，因為我哋希望越嚟越多嘅項目參與噶嘛，譬如而家有20,000個，遲啲有30,000個，但佢每度電所回購嘅仍然係比電價高噶嘛。但我想講，可以有一個情況嘅，頭先我講咗啦。譬如在外地啊，唔記得是韓國定澳洲定係內地，而家佢嘅回購價咧係比我哋佢哋當地嘅電價咧係仲低嘅，係咪？我想講啦，係低過一蚊幾毫子嘅啫。所以咧，當個市場一路成熟嘅時候咧，冇人話個上網電價一定係貴過嗰個正常電價嘅。但係總之就係話個原則就令到即係話個供求能夠健康，個投資者有一個合理的回報期，十年以內已經是一個，或者十年到已經是一個很合理的一個回本期來的。因為它就算超過了那個保證上網電價的年期，因為個太陽能板有成20年甚至更長的壽命的嘛，所以過了那個譬如2033年之後，它仍然是可以產電給自己用，或者是對沖到就是那個它的電力公司那個電力那個就是來往的嘛，所以這個是更加長遠短中長期都有好處嘅， 明白。另外咧，除咗上網電價咧，都想問一下，之前喺立法會嘅委員會咧，都傾到關於整體呢一個嘅資源循環藍圖嗰個嘅措施進展嘅，包括就亦都提到話優化現行膠袋收費計劃啦，就話建議係由5毫子提高到去1蚊嘅咁。嗱，呢個同之前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咧建議話可以收費水平1蚊至2蚊咧，呢個叫做最低嗰個嘅門檻啦。點解你哋嗰個建議或者考慮唔將個膠袋徵費提高到2蚊，而係去到1蚊咧？因為始終呢個計劃都實施咗超過10年啦。那個考慮係啲咩啊？呢個 我諗個考慮咧，或者講翻海洋發展委員會嘅建議咧，其實有兩個重點嘅，一個就係收窄嗰個豁免範圍。我自己睇咧，嗰、那個係重點嚟嘅，因為其實香港即係我根據委員會個調查咧。90%到已經有一個 BYOB 自己即係環保袋自己帶去買嘢嘅習慣嘅啦。咁但係個豁免嗰度咧，係令到有一啲唔需要嘅都可能係用多咗嘅。即係例如，所以今次嚟講，根據嗰個建議就係話，如果買啲冷凍嘅食品嘅嚇，咁其實咧就嚟緊新嘅規矩之後咧，就唔會豁免啦。又或者而家我哋買啲麵包，可能佢已經預先包裝咗嘅，但係唔係密封器物嘅，咁第時咧亦都唔需要啦。豁免啦，所以呢啲就係整體個重點嚟嘅。而價錢方面，其實咧，我哋睇到即係1蚊啊，由5毫子變1蚊咧， 是一个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向前的一步。当然啦，有些人都建议的，即如果一蚊个结果都是未够一个效果的，是不是会再下几年之后要再调整呢？这里可以保留一个空间。但我想我们的重点就是说多管齐下，收窄那个豁免范畴，同时间呢是调高那个最低那个即是要购买这个即器购物袋的一个价钱呢，能够令到一个咁样嘅风气咧，系希望能够改变嘅。 OK， 嗱，今次你哋另一个建议咧，就话会继续豁免一啲承载非器物包装外卖膳食嘅塑胶购物袋啦，即系还买外卖嘅话咧，你哋就话免费派一个，可以话限于一个。我想搞清楚咧，呢一个系所谓免费派一个系咩意思？即系譬如一个人买十个餐，系咪都可以只系免费一个胶袋可以获发咧？定系睇佢买十个餐嘅话就有十个，定系点计啊？呢一个可唔可以？因为之前问啲业界饮食业界，佢哋都唔清楚嘅，可唔可以讲清楚？ 呢度我哋有同业界沟通嘅，系啦。咁啊，简单个原则咧，就系呢个要尽袋吓。譬如话一个人去买两个嘅一个外卖嘅饭盒咁样。如果你话一个饭盒一个袋，其实就系即系系滥用嘅。如果那个袋能够好容易啊袋到呢两个饭盒嘅，就应该系一个袋去做。但如果一个人买十个饭盒嘅，咁每个袋只能够装尽都系五个袋，五个饭盒一个袋嘅啫，咁咪有两个袋啦。所以呢个系咁样嘅原则。 所以就是看他一个袋究竟可以装到几多个，而是一个实际情况去决定嘅，究竟系咪免费嗰个胶袋，系咪咁嘅意思？ 系。 OK， 即是就不是说硬性，因为我见那个讲法就是免费派一个就不是这样的。就是、 要合理化的，合理化的。譬如说真的有个人去屋企有十个人买十个饭盒，一个袋怎样大的都载不晒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应该整个信息给到社会，就是说要物尽其用，是不是带到下去的一个袋最少的，就是这样去处理这个这样的转变。 嗯，另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都说在即係垃圾徵費實施之後咧，就話政府應該鼓勵咧零售商提供一啲指定垃圾袋，係取代塑膠嘅購物袋嘅，即係一個所謂兩用袋啦。即係因為你垃圾徵費有啲特別指定嘅垃圾袋去用噶嘛。呢、這、一個係咪政府都有啲配合嘅措施會做啊？ 呢、這個絕對係嘅，呢、這個喺外地或者一啲其他地方都有嘅，叫二次袋啊，即係話你購物嘅時候應該俾咗錢噶啦，用咗佢，咁可以變咗等於一個垃圾收費嘅時候咧一個指定袋。所以我哋咧係即係自己我哋構思嘅時候咧都係咁做嘅。當海洋發展委員會與民共議嘅時候咧，市民都支持依一個袋盡其用依一個嘅理念。所以依個咧我哋會喺落實垃圾收費嘅時候咧係推行依一個咁樣同樣嘅政策。 即是到时呢一啲喺超市或者铺头攞到嘅胶袋系同垃圾徵費嘅袋系一样嘅，有一个特别嘅识别喺度，系咪咁？ 嗱，呢个细节我哋仲喺度敲定紧，基本上就系话同一样嘅一个咁样嘅款咧，就容易啲记认啊嘛，系咪？因为整个垃圾收费嗰个流程都要系认到嗰啲袋嘅吓，所以基本上咧系主席你讲嘅啱嘅，系基本上系一个类同样嘅袋吓。喺超市嘅时候，如果你唔记得带袋要买嘅，咁就买一个指定嘅袋翻屋企咧，用完之后咧就可以掉收。 头先有好多讲咗唔同嘅措施，其实都系想减低用胶袋嘅情况啦。如果一啲嘅铺头喺咁嘅情况唔用胶袋而提供一个纸袋，系咪你哋即系欢迎个商户咁样做嘅方向？而咁样做嘅时候又有冇问题？ 当然啦，我哋即系都系鼓励大家咧系 BYOB 尽量源头减费重点嚟嘅。不过咧大家都有留意噶啦，联合国对呢啲即弃塑胶咧系特别关注嘅吓，即系所以我哋香港。多方面咧，係減少各類嘅即棄塑膠，包括咗膠袋，包括咗即棄塑膠餐具，以至係飲品膠樽。嗱，紙咧係一個替代品，但係咧，當如果我哋係太濫用嘅時候咧，都會有其他嘅問題嘅。所以，我哋法規上咧係而家聚焦係即棄塑膠類嚇，但係亦都呼籲商界咧係各方面咧幫手咧係源頭減廢，包括各類嘅物料嘅。所以我哋都喺立法會啱啱講咗啦，我哋都會出信俾相關嘅業界。鼓励佢哋，当然聚焦优先系减少各类即弃塑胶，同时间咧源头减废咧都系大家全民参与嘅。 另外政府原定就计划2025年实施首阶段即弃胶餐具管制，包括就话禁止喺本地销售啦，以及喺餐饮处所提供呢个发泡胶餐具啦。另外亦都禁止向外卖嘅顾客咧系提供一啲已经有成熟替代品嘅即弃塑胶餐具，包括饮管啊、胶叉啊、碟啊等等。见你哋话想再提早啲，谂住提早到几多？唔系2025年早到几多？谂住， 因为咧，开始发展委员会与民共议嘅时候咧，大家市民大众主流咧都系支持咧社会系行得快啲嘅，所以简单讲，我哋嘅时间表咧，希望咧今年内 能够是将相关的法规拿上立法会，跟住呢就有大约是有不同的准备期适应期的。譬如话呢一个即系所加餐具，因为呢佢要要清咗而家佢自己嘅货啦，亦都会有搵啲新嘅供应商俾啲替代品，所以嗰度呢会有大约半年到嘅一个咁样嘅过渡。但系呢因为呢个塑胶吸附胶袋呢已经系一个十多年嘅经验啦，所以呢嗰度嗰个适应期准备期呢大约系三个月到，呢、這个就系我哋希望呢系咁样加快整体嘅步伐嘅。 嗯，有即系足够嘅替代品㗎啦嘛，系咪？ 嗱，膠袋就簡單啦，係咪？嗰啲替代品，我哋係分咗兩期去處理嗰啲係即係塑膠餐具嘅咩？先易後難，所以話其實而家第一期嗰啲基本上嗰啲產品應該市場上咧已經係有人用緊啊，不過未夠普及，所以我哋就推多一步嚇。難啲嗰啲啊，就第二階段咧先至去再去定一個落實嘅日期。 嗯，嗱，最後一分鐘，我見話你哋都管制嗰啲雨傘袋啊、台布嗰類嘅，具體係點樣管制？ 嗱，嗰啲就好簡單嘅，譬如話我哋定咗法規，就係話大家啊喺商場啦，以後咧就唔可以去免費派或者係唔准派依一啲嘅雨傘袋，所以咧係按唔同嘅情況嘅，有啲係唔准去喺一啲零售層面去做，有啲係唔准喺一啲嘅處所去做嚇，呢啲都係法規咧，係因應唔同嘅情況咧，係因地因時制宜嘅。 嗯，而家都準備緊啦，成個條例草案係嘛？ 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 好多謝。 好，拜拜。啱啱傾過咧，就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啊。頭先其中提到話管制一啲嘅即係非必要嘅即棄塑膠產品啦，好似頭先提到，譬如雨傘袋啊、一啲台布啊、一啲即係叫做即係棄珠膠膜或者我哋叫泡泡紙啊嗰一類啦。咁佢提到都有兩種嘅，一啲就係唔俾售賣，一啲就成日唔准用嘅。1872311，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推出首幅引入限尺要求嘅屯门住宅地，收到五大发展商嘅标书，但系出价都未能够达到政府锁定嘅底价，流标收场。发展局话，虽然呢一次未能够成功招标，但系政府会继续将最低单位面积要求落实于所有政府卖地项目、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市区重建局嘅项目等等，以改善市民嘅居住空间。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嘅相关分析就提到，今次屯门限尺地流标有三大因素，包括项目规模庞大、建筑难度高，以及屯门区未来供应多。而地皮涉及限尺的因素，相信只是催化劑，而不是地皮流标的主因。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本港近日疫情更趋稳定，复活节假期后仍然未有反弹迹象。不过她表明，现时仍然会按照计划，等一个月之后，即是五月的下半月，才会推行第二阶段放宽安排。同时她表明没有计划进一步放宽旅客入境防疫限制和航班熔断机制。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表示，熔断机制对香港的杀伤力大，现时香港机场每日只有十几班机抵港，来自亚洲以外的航班绝无仅有，比起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机场每日二十班为少。形容现社处于临界点，航空公司发现原来可以绕过香港，香港这样下去，几代人建立的网络会没了。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日前调整入境措施，在来紧的星期日起容许非本港居民由海外来港，并且放宽熔断机制门槛。旅游界人士说，近日有更多本港留学生计划回香港过暑假，正部署扑机票，国泰航空作出安排，预料六月起每日最少有一班航班从伦敦回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较早的时候亦都表示，打算再在下个月将另外九间酒店转为检疫酒店，涉及大约3000多个房间。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据了解，有警队长官早前在马料水水警基地的警察等船发现有数名警员在等船上钓鱼，经过追查之后发现有关等船的闭路电视被人关掉，事件交由重案组继续跟进，正是巡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及不诚实使用电脑方向追查。据知受查的对象多达40至50人，至少有4名水警怀疑因为调查而被调职，但是暂时无需停职。警方发言人就说正在调查事件，强调警队一直重视人员的操守和行为。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 近日重開 M 家博物館的西九文化區早前簽訂了40億元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並且被指解雇部分本地員工。有消息人士透露，西九管理局正四出尋找資金來源，例如以冠名贊助形式向商界招手。西九管理局回应的时候坦言，局方一直面对严峻的财务挑战，因而需要减省营运开支和精简架构，以提高成本效益和效率。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首幅加入最低单位面积条款的屯门限尺地流标，不管流标的原因是什么，限尺的政策都不能够改变。社评说，劏房是香港之耻，必须要择善固执，不能够因为市场环境或者其他因素而改变。当然，解决住屋问题不是限尺一招就能够解决，还需要配套措施让市民住得起。大公报社评。 成报社论，香港由下个月1号开始容许非香港居民搭飞机来香港，由指定的车辆转去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加上留学生会在5月左右开始回港，不排除会出现涌港人潮。社论说，政府有必要做好准备，除了增加指定检疫酒店房间数量，有必要审视其他方面有没有改善空间。成报社论。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新加坡昨日解除大部分的防疫措施，民众基本回复正常生活，有助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新加坡，进一步挑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府不能够等运到，应该是趁着本地疫情渐趋缓和，及早到外国宣传，解释香港实际情况，吸引外商在疫后继续来香港营运，巩固以至提升本港的竞争力。星岛日报社论。 《東方日報》政論，1萬元的失業援助金接獲47萬人申請，佔打工仔人數大約 13%， 比統計處公布的 5% 失業率高出很多。更不堪的是，全港貧窮人口達到165萬人，按年大增16萬人，貧窮率亦都急升到 23.6%。新一屆政府必須切切實實解決房屋和貧窮問題，不要再令香港人失望。《東方日報》政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而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上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碧堤半岛。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嗰边咧都有车龙噶，排到碧堤半岛。咁至于较早前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嗰段嘅屯门公路咧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系接近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红桥对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琼东街一号琼轩苑、茶果岭丽港城二座、长沙环青山道413号东景大厦、柴湾富恩花园二座、西营盘高乐花园一座、 鲗鱼涌、太古城、日天阁、香港仔田湾村、田丽楼、铜锣湾百德新街、铜锣湾百德大厦 A 座、筲箕湾南安街23号永华大厦同埋香港仔大道18至20号建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响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4月27日，新增347宗确诊，再多13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 政府调低上网电价至每度电2.5元至4元。 保险投诉局去年接获512宗投诉个案，下跌约12%。 普京与古特雷斯会面，强调仍希望以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先讲一则咧强制检测公告。屯门蝴蝶村蝶心楼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嘅咁。另外头先咧，都同大家讲到有关于上网电价咁呢个咧，其实就系一啲民间啦，可以系投资装一啲可再生能源发展嘅系统啦，咁就即系产生嗰啲电啦，咁就让到咧两电可以系回购呢啲民间产生嘅电力嘅。咁头先讲到呢个上网电价咧，都系比一般嘅电价系昂贵一啲啦，咁就系希望可以吸引咧民间系可以自己產電嘅咁，上網電價咧，而家最新嘅講法咧就係話會下調啊，就由現時每度電咧係3蚊至到5蚊，下調到去2.5至到係4蚊嘅。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都有裝到呢一啲嘅即係太陽能板啊，或者可再生能源嘅發展嘅系統啊？喺譬如一啲村屋嘅屋頂啦，或者一啲大廈嘅天台等等啦，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另外頭先同局長都講到有關於塑膠啊，膠袋徵費方面咧，佢哋建議就話加到去1蚊。咁另外頭先亦都提到一啲叫做盛載非棄物包裝外賣膳食嘅膠袋啦，咁佢就話會嚟緊啦，都建議啊免費只可以派一個啫，即係話買外賣嘅話派一個，但係都因應一個嘅實際情況啦。如果呢一個袋根本係裝唔曬10個餐嘅，咁可能佢都話睇個實際嘅情況咧，可以因應呢個情況係有啲嘅改動咁樣嘅。咁繼續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咁。電話旁邊咧就有綠色和平項目主任吳漢林嘅，早晨。 系、早晨， 想同你讲下呢个上网电价，因为寻日咧就政府啦，同埋电力公司啦，都话决定系将个上网电价下调嘅。你点睇嗰个幅度咧？又 系我哋就见到个幅度大概系16%至25%啦。咁其实个幅度实际影响咧就因人而异嘅，因为即系可能唔同嘅人佢哋装唔同嘅太阳能板啊，唔同大细啊，唔同工程等等。咁但系咧，我哋都见到呢个降幅啦，就无可避免咧，一定会拖长咗，即系佢哋可能本身預期嘅回本期一定會拖長咗啦，咁某程度上會減少咧，減低咗一啲即係未裝呢啲設施嘅人嘅一啲意欲咯。 個吸引力爭幾遠咧？你覺得？ 係呢、這個就真係因人而異啦。咁、但係我哋都估，即係其實個回本期啦，即係可能一定係會長咗噶嘛。咁、大家可能會想象佢本身裝一個太陽能設施係可能 我估可能四至五年，甚至乎可能耐少少先回本啦。咁但係如果呢個降幅之後啦，可能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先回到本咯。 嗯，不過其實政府同埋頭先同局長傾咧，佢都提到話，即近年呢一啲裝可再生能源系統嘅成本咧，其實都有顯著嘅下降㗎啦。咁而其實而家已經如果入咗場啊，已經裝咗嘅話咧。今次的下调那个上网电价亦都不影响他们的，不会因为这样他们的即叫做回报是少了的。是不是真的影响的吸引力是这么大呢？如果整体一开始入场那个的装这些的即系统的回本期都短了的时候，在上网电价度减又是不是合理呢？ 咁的確嘅，即係本身當年即係過去嗰三年幾已經裝咗呢啲設施，然之後上埋網做咗呢個上網電價嘅一個合約嘅話咧，其實的確係唔會影響個價錢嘅。咁但係啦，呢一次嘅降幅主要係針對一啲即係新嘅用戶啦。咁其實一啲新嘅用戶佢哋都即係睇住過往嘅一啲啊個回本期好似好唔錯喎，跟住去考慮呢一個安裝呢個可再生能源啊或者太陽能板啊咁樣嘅。咁呢一次降幅就會影響到呢啲新嘅用戶，佢哋個回本期啦會長咗啦咁樣。 但我頭先就話，即係本身佢哋呢一啲裝咗呢一啲嘅系統，本身個回本期已經係同過往比係短咗噶啦。即係既然短咗嘅時候，係唔係真係叫做冇咁大吸引力咧，或者冇咁著數咧？對於想新入場嘅一啲人士嚟講？ 對新入場嘅人，我諗佢哋個比較未必係直接同過往嘅去比較咯，而係佢呢一刻佢嘅想像就係話，佢想像就係佢預計啦，而家應該係幾時幾耐回本嘅。咁但係呢個下降咗之後，佢耐咗要先回到本喎，咁其實就有個出入咯。咁另外你頭先講到就話個回本期下降咗，咁其實即係增加咗可再生能源嗰個成本效益咯。咁其實可再生能源太陽能系統嘅一個成本效益下降嘅話，是不是就应该即刻去做一个减价呢？因为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的时候，政府或者两电应该是把握这个机会去大力发展太阳能，而不是去即刻减价。因为我们其实都见到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真的不是那么多啦，太阳能都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份量啦。咁而我们其实就是政府话了2050要碳中和啦，又話我哋要增加可再生能源嘅比例啦，增加太陽能嘅比例啦，等等等等。咁我哋更加應該揸緊呢個成本下降嘅一個機會啦，跟住市民又咁有興趣安裝呢啲太陽能系統嘅時候咧，去推動大力咁樣去推呢、這個發展太陽能咯。 嗱，講呢一點都想問一下啦，太陽能發展嗰方面咧，你覺得喺香港始終都有啲環境嘅局限啦，唔係個個屋企都好似話想裝個太陽能板就可以裝到，你覺得仲可以點樣去大力或者鼓勵民間係即係裝呢啲太陽能啊，或者民間發電咧？咁點睇呢個？ 雖然唔係每個人嘅屋企都可以裝到呢啲太陽能板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即係政府去公布翻一啲申請數字啊，成咁其實喺過去三年係一個好平穩嘅上升嘅。咁用呢個趨勢去睇啦，其實都似乎係未去到一個所謂開始回落嘅趨勢啦，即係嗰個趨勢係過去每而家都成2万個申請，而且仲喺度上升緊。局長佢自己都話係一個平穩上升嘅趨勢，咁我哋就覺得其實仍然係即係市場上啊、市民啊，仍然係有興趣去安裝呢啲嘢嘅。咁所以其實市場咁有興趣，又可以即係呢一樣嘢又可以減碳，又可以。即係幫到香港做到一個2050年碳中和目標邁進一步嘅時候，咁應該要把握呢一個機會咯。 嗯，即係你覺得而家市民考慮係點咩？你話平穩上升就唔係話一出咗呢個計劃就一窩蜂係去裝呢一啲太陽能板啦。嗰個嘅考慮係啲乜嘢咧？如果真係要鼓勵更加多人啦，係要用到即係太陽能板民間發電嘅話，具體你覺得要點做咧？ 咁考慮好多種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嗰個回報啦，咁就正正係呢次下降咗嘅個回報係一個考慮啦。咁另外其實亦都有其他一啲方便啲啊，即係啲可能啲申請措施好繁雜嘅，好麻煩嘅。咁我哋都見到啊，政府琴日公布嘅嘢就話會簡化咗一個程序，咁的確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其實我哋都見到政府去話會即係開放一啲以前唔俾裝嘅地方去裝，例如一啲停車場、一啲農地等等。咁呢啲其實就係、是可能以前可能比較令到人抗拒嘅措施嘅位置啦，有新嘅措施呢去幫助到，即係令到多啲人可以裝到太陽能板，咁的確係好嘅。咁但係價錢其實係一個即係話曬都喺香港啊，咁其實價錢的確係一個好影響好多人去做一個決定嘅因素嚟嘅。咁 既然政府肯即係簡化措施啦，鼓勵更加多人去即係安裝呢啲系統嘅時候，咁如果個價錢都喺翻即係一個好吸引嘅水平，咁就可以再吸引更加多嘅人去裝呢啲可再生能源嘅系統咯。 嗯，城規會又見到話近日有首次批准咗一宗咧喺農地上面發展大型太陽能光伏系統嘅一個規劃申請啦。咁另外環境局亦都提到話室外停車場都可以有一啲放鬆，可以係更加快係裝到呢啲太陽能板啊。話即係裝設唔高於3米嘅太陽能系統咧，即係屋宇署都會係提供一個快速審批嘅。你自己預計嚟緊喺農地啊、停車場啊或者其他地方裝太陽能板嗰個趨勢係咪都會越嚟越普遍啦？或者預計嗰個反應又會係點啦？ 咁相信一定普遍嘅。咁另外就係、是特別係停車場啦。咁其實停車場如果裝咗啲太陽板，又可以保護到啲車啊，又可以即係會有一個額外嘅收入，對於停車場嚟講。咁但係實際有幾多少影響咧？即係會多咗幾多咧？就暫時難以估計嘅。咁但係相信啦，如果個價錢係冇下調嘅話啦，咁嗰個誘因係會比下調咗嘅誘因係更加大嘅。咁如果政府佢係好想即係、多啲停車場啊，或者多啲其他地方都安裝嘅話，其實就未必應該係用下調嘅呢個方法咯。 嗯嗯嗯。而家譬如喺啲村屋啊、獨立屋嗰啲，係咪都係主力係參與呢個上網電價嘅即係比率係比較大啲嘅，比起一啲市區嘅大廈嚟講。 如果用數目去咧，咁我相信係比較大嘅。咁但係其實呢個上網電價，除咗一啲村屋嘅參與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其他嘅一啲商業機構嘅參與嘅，亦都有包括一啲非商業機構啊，例如一啲大學啊、學校啊等等嗰啲嘅。咁係咯，咁佢哋其實即係除咗睇住啊便利性啊之餘啦，咁其實呢、這個回憶啦、啊，嗰、那個成本效益啊，或者佢哋嗰個上網電價收翻嚟嘅錢啊，其實都係佢哋考慮嘅因素嚟嘅。咁呢個亦都係正正頭先講到就話，我哋而家香港其中一個好大嘅太陽能系統係迪士尼嗰邊嘅。咁係一個好大嘅系統啦。咁如果上網電價個下降咗，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即係想喺呢個可再生能源嘅投資者，會影響佢哋之後做嘅決定咧？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暫時係一個未知數咯。 好嘅，唔该晒吴汉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吴汉林咧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上网电价。啊，争取时间听大家嘅电话，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主持人。 你好，你系咪开咗收音机有啲回音啊？好似。 系有少少。 熄一熄佢先啊，熄一熄佢先，因为有啲难听到你讲嘢。系。OK， 你 嗰阵咧，我就想讲一讲咧，嗰一啲咁嘅，佢政府咧未推行嗰一啲入交樽机啊嘛，环保署嗰啲入交樽机。嗱，咁喺屯门咧，就 VCT 嗰度咧，就有一个环保交樽机嘅。咁啊，由一间咧老牌嘅英资集团咧，就走去处理嘅。嗱，咁佢入咗之后咧，入咗佢咧坏咗机，咁佢就唔维修喎。嗱，旧年圣诞节咧，就试过八九日都唔维修嘅。嗰样咧过农历年嘅时候咧，又系咧成十日都唔维修嗰部机嘅，咁佢又要压住 VCT 嗰个位喎，咁佢咧VCT 嗰个位咧就相当之好嘅，又有入嗰啲奶粉罐嗰啲机嘅，另外一部咧就系、是、政府嘅环保机嘅，咁佢又成日都坏机嘅，嗰样咧喂一系就满咗。嗰陣人哋啲市民一大袋膠樽拎到去咧，新水新行咁拎到去咧，咁啊冇得入嘅喎。 邊個負責㗎？嗰部機就係頭先講個英資公司負責嘅部機係嘛？ 啊，費事講邊間公司。 O、okay, K， 總之有一間私人公司負責啦。好啊，唔該曬李先生，即係講到一啲回收物品嘅一啲機啦，即係故障嘅情況啊，有到受到啲即係市民啦都想回收都有影響。咗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首先多谢你哋咧，每日都讲一啲议题咧，同我哋有切身关系嘅。咁我本身咧就好支持绿色能源嘅，因为你见到近期都有国与国嘅战争啦，咁都垄断咗啲能源，令到其他嘅国家都受到影响啦。咁香港咧其实有个潜力去发展嘅，因为我本身个屋企咧就向东嘅，每朝早咧都有好猛嘅太阳啦。如果当日系太阳晴朗嘅話，咁我其實自己又曾經諗過，不如去淘淘嗰度咧，自己買啲零件翻嚟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啲 自然嘅能源咧轉化為一啲我屋企一啲低電量嘅用具可以都用得到嘅能源啦。但係始終我唔係專業，一個平民百姓嚟嘅，咁所以希望咧政府即係好似而家疫苗咁咧，佢其實咧都好洗腦式咧，每時間咧就揾啲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咧拍啲疫苗嘅廣告出嚟啦，建議我哋打疫苗，因為我自己打咗疫苗啦，所以我唔係話反對呢樣嘢嘅。咁既然佢可以即係咁有效咁拍呢啲廣告嘅話咧，其實佢都可以拍啲廣告咧，教我哋點樣可以善用我哋嘅太陽能源咧，去轉化做一啲低嘅電力咯。另外咧， 我想問一句，你係住係啊係，我想知你係住村屋定係私樓咧？先話想 唔係啊，私樓㗎，但係個窗咧每朝早咧都入嚟好多陽光嘅。咁另外呢，我個區呢有個好大嘅公園叫做荔枝角公園啦，其實我都欣賞呢，佢而家呢局部已經將一啲凳嘅嗰個涼亭呢嗰頂呢加咗太陽能啦。咁如果呢啲太陽能可以開動返個公園晚上嗰啲電燈嘅話呢，其實呢個係好好教育嘅。咁我相信而家香港政府，我相信佢其實除咗針對住屋問題之外呢，能源都係佢一個要針對個項目囉，至少教我哋小朋友有點樣去善用能源，因為而家不足啊！我教啲小朋友咧去分類咧，將垃圾分類咧，佢可以話唔需要啦，屋企人都係將佢抌落垃圾桶嘅啫。但我覺得係需要咯呢件事。 OK， 好、啊、 多謝你啊！ 唔該曬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都係講到有關於太陽能，佢甚至想自己屋企咧都可以裝一啲嘅太陽能系統啊。仲有楊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楊生。 係啊，咁我都想分享一下你嘅分情況。其實我諗咧，因為我自己都做村屋，住喺村屋嗰度嘅，我都啱申請咗呢個太陽能板。咁、我哋未必係講緊話咧，係想有個所謂嘅回報咯。因為我哋申請咧，全部咧，自己嘅天房我哋係曬得好熱嘅。咁政府嗰陣時就話有個咩適意空間，就可以俾我哋咧加翻呢個上蓋頂，就等個天台唔使咁熱。咁但係佢個限制咧係好多嘅。其實政府正經考慮下咧，應該放寬翻呢啲咁嘅限制。 具體係咩咧？限制 譬如我個天台嘅空間只可以裝一半嘅啫，即係話500尺可以只有裝一半。咁即係村屋咧有好多可能得300尺啊、500尺啊、700尺咁樣嘅。咁如果你得300幾尺，你得80尺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冇可能會到滿嘅。 你自己裝到幾多咁？你最後 因為我嗰度其實要500啦，500尺咁啊，只可以裝到200幾嘅啫，250幾松啲咯。 裝咗幾耐啊？你哋啊？ 我勉強，我啱申請緊嘅，啱先批完。 OK。 係啊，咁同埋我哋自己業主嚟講嘅話咧，都好多嘢要做嘅，譬如話充電啦，我哋村屋嘅大部分咧都係得單上電嘅啫。咁我哋揾充電嗰邊咧申請翻轉翻到三上電。咁啊，嗰度又係一筆嘅錢嚟，其實。咁政府應該就要幫一幫我哋，就放寬多呢啲咁嘅所謂嘅政策。等我哋咧可以容易啲申請嗰度。 我想知成個過程咧，你要投放幾多錢落去？ 而家差唔多都讲紧16万噶啦。 OK， 呢个都系你预算之内系嘛？ 差唔多啦，即系其实你见网上啲广告咧，都系讲紧嗰啲咩套餐价13-14万啊，15万啊，咁个个唔一人啦。 OK， 好啊，唔该晒杨生， 机会你多少咯？ 好，唔该晒杨生，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到佢自己都系住村屋啦，话申请紧装呢啲太阳能板嘅情况啊。继续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9:30之后转头翻嚟继续先兴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蝴蝶村蝶心楼早上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期间共有大约940人接受检测，当中共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以及8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800户，當中64户冇人應援，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上海過去一日新增超過13500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1606宗確診同11956宗無症狀感染，其中1253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個案，其餘感染都是在隔離管控或者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之中發現。 上海本土再多48宗死亡个案，年纪最大是99岁，全部患有基础疾病，包括冠心病和高血压等。入院之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因都是由基础疾病导致。另外，北京过去一日新增34宗本土个案，其中3宗是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疑似病例。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强调俄方仍然希望透过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普京说，俄乌早前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取得突破，但是在乌方指责俄方要为布查镇平民被杀害负责之后，谈判已经脱轨，但是仍然会继续透过网上进行，希望有积极成果。普京又形容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的情况复杂而悲惨，指责乌克兰士兵在亚速钢铁厂以平民作为人盾，又说俄军没有阻止他们离开。古特雷斯说，深切关注乌克兰的人道情况，希望建立由俄乌和联合国组成的小组协调建立人道走廊。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国与红十字会参与由亚速钢铁厂撤走平民的工作。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没有出现病征，将会自我隔离，期间在副总统官邸工作，直至检测呈阴性才会返回白宫。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总统拜登未被列为贺锦丽的密切接触者，最近一次病毒检测在星期一，结果呈阴性。普萨基承认拜登有感染的可能，但是若果拜登受感染，将会能够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72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91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5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95跌1.9，腾讯控股330.4跌5.4，感恩生值5.18跌1.6，招商银行44.15跌5.5，友邦保险75.95升1.1，美团145.2跌1毫，中国平安48跌1.35，旅社2.81升9仙，阿里巴巴83.95跌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27.52，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人民幣6.56，英鎊對美元1.259，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日經平均指數報26,261點，跌438點。港金報17,81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3.56美元，賣出1,904.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講一架壞車同埋一種交通意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慢線的交通意外仲係未清理好，車龍排到豪景花園。重複多次，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的慢線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豪景花園。咁喺獅子山隧道出九龍方向管道裏面嘅快線咧就有壞車阻路，車龍去到收費廣場對出，就係獅隧出九龍方向管道 里面的快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应该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的，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就是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还是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出口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出口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底下咧，大家都特别关注三毛大厦嘅卫生问题。深水埗嘅区议员李霆锋， 第五波疫情爆发其实好快，政府要针对三毛大厦去做清洁咧，其实真系未必做得晒。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震， 政府可以喺呢度谂一谂，或者有一个契机组到法团啦，推一推三毛大厦嘅小区管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神创造人是要人管理大地，但究竟哪个才是大自然的真正主人？ 国家公园一般都是由人类管理，但德国的巴伐利亚国家公园就决定放手，给大自然自己管理。 他们退后一步，由得大自然自己发展，没有任何的既定目标。 没了人类的干预，公园会变成怎样？ 电视纪录片《回归荒野》，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2年4月27日，新增347宗确诊，再多13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 政府调低上网电价至每度电2.5元至4元。 保险投诉局去年接获512宗投诉个案，下跌约12%。 普京与古特雷斯会面，强调仍希望以谈判结束与乌克兰的冲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即系头先讲到有关于一啲保险嘅情况咧，都讲到有关于上网电价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就系政府咧就话咧嚟紧礼拜六啊30号起咧就系开始禁止进口、制造、售卖、分发同埋宣传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呢一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嘅，咁其實都係仲有幾日啦，30号到而家都27号啦。咁嗱，成個情況係點咧？會唔會一啲用開呢啲電子煙、加熱煙嘅人士呢段時間都會買多啲啊等等咧？因為用咧就係冇話有限制嘅，嚟緊都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加熱煙關注組召集人盧啟律，早晨。早晨，盧啟律。你好，你好，你好。 头先 讲到话，即系礼拜六起啦，禁进口、禁卖电子烟、加热烟咁。你自己点睇呢段情况？你观察到有冇啲用开嘅用家都话买多啲啊之类噶嘛？ 会啊，会啊，会。咁亦都我有认识一啲用家嘅，亦都系卖加热烟机嘅店铺啦。佢哋都喺呢最接近呢两个月里边咧，佢哋嘅生意都多咗好多。 嗯。他们是买到多成点咯？想知呢一类用开电子烟、加热烟的烟民。 他们会买多啲机啦，即系会系买电子烟机咁样啦。咁已经证明咗，其实系仲加有机会，即系喺其他地方可以买到相关嘅产品咁样嘅。 咩意思啊？即系除咗烟机，即系因为都要除咗个烟机，即系配合其他入边嘅啲嘢。 佢都有信心，亦都有信心买到咯，将会有机会买到其他 當立咗例之後就變成黑市私煙啦。咁將其實即係叫做呢個新法例不但止削弱咗即係剝削咗消費者嘅權益啦、選擇權啦，更加會助長佢私煙。 我想先搞清楚先，嗱呢段时间距离去到三十号仲有一段几日嘅时间啦。你系想话买多咗嘅，头先就话主要系烟机多啲，我想知道话买多咗嘅程度去到点咧？因为除咗烟机之外，其他嗰啲配合嘅即系产品咧，用电子烟嗰啲嘅产品，佢都会有用尽一日嘅嘛，可以多到点样咧？头先你都提到话可能啲人会转去黑市，你自己观察到嗰个所谓黑市嘅情况系估计有几多人会转去黑市，继续用呢一啲嘅另类烟嘅产品咧？ 我就冇估計話咩嘅數目嘅，咁但係其實喺呢個政策裏面呢，我哋曾經做過一啲嘅民意調查啦，就叫做禁售加煙對加熱煙嘅用家嘅影響，咁就向咗800位嘅用家就進行咗個調查，就顯示咗就冇受訪者會因為咁樣而去戒煙，而去同埋佢哋轉食加熱煙，轉食返傳統香煙，亦都係會有其他嘅用家会循其他嘅途径去购买翻呢啲嘅加热烟产品。 嗯，头先话即系话买多啲啦，但系其实你所谓囤积都未必囤积到好多噶嘛。 系咯， 咁嗰个情况系点样嘅？ 嗰个情况就而家系之前储落嘅货啦，个货量啦，叫做。 嗯，但系一啲正式一路做紧电子烟或者加热烟。卖烟机啊等等啦，呢一啲铺头啦，其实嚟紧唔可以再卖，唔可以再进口噶啦嘛。咁佢哋系会点啊？会执晒定系点啊？其实而家仲有几多嘅咧？又 而家仲有几多啊？而家我谂我都唔清楚啦，因为已经慢慢接咗好多噶啦，应该。 嗯嗯。 系咁，如果亦都系有啲就唔系话去铺头啦，佢系有卖相关嘅烟机产品嘅话咧，佢哋都系尽快喺呢个月即系实施之前会卖晒出去咯。 嗯，卖得晒啦，真系 卖唔晒都冇办法噶。 嗯嗯， 系啦。 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一个嘅措施啦，禁卖、禁进口电子烟、加热烟，对于烟民嘅习惯有冇任何嘅影响，或者烟民嘅数目有冇任何嘅减少、增加等？ 系对于个习惯，一定系有影响噶啦。因为有啲即系我譬如我哋而家讲过啦，头先我都讲过就系。我哋曾經向咗一啲用家去調查過啦，佢哋都係無意去戒煙，而佢哋會即係會反而會重食翻危害更大嘅傳統香煙，咁亦都係影響咗其實令到我哋一啲對於無意戒煙嘅煙民，佢想揾一啲減害嘅煙草產品去。減低對自身嘅健康同埋去公共衛生嘅危害嘅機會，已經就變咗冇咗咯。 嗯，其實對於即使整體嗰個煙民嘅數目未必減少啦，對於一啲年輕人吸煙嘅數目，今次呢個做法又會唔會都起碼可以有啲改善，減少到一啲年輕人吸煙咧？ 我諗其實就咁睇啊。大家都知道國家都好保護年輕人啦，我哋嘅內地國我哋中國國家都保護年輕人嘅，但係佢哋都好實事求是咁樣咧，就喺呢個控煙方面或者去規管呢啲嘅新型煙草產品，反而我哋嘅香港嘅控煙組織咧，淨係講就話為咗保護呢個年輕人就要禁曬所有嘢，咁佢咁講法嘅話，其實係咪相反地就話緊我哋國家唔保護年輕人咧？ 嗯OK， 对于一些非吸烟者来讲，今次即叫做禁售这个电子烟和加热烟，这个过往都可能有些人视为一个比较低门槛去吃烟草的产品的，会不会都可以是对于他们的保障是大一点，对于非吸烟者来讲？ 其实比起这个比非吸烟者来讲，其实是不是叫保障大一点？其实已经有好多呢个科学嘅验证咧，科学嘅例证，同埋亦都好多嘅国家已经系因为一啲科学嘅实证而去支持用呢啲减害嘅烟草产品去代替呢个传统香烟。 嗯， 咁以去减低呢个公共嘅卫生嘅危害。 嗯， 譬如我哋嘅内地啦，跟住仲有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美国啦、日本啦、韩国啦， 甚至紐西蘭啦，佢哋都係去以規管嘅方式去令到這個對於煙草產品嘅傳統香煙嘅危害去減低嘅。 嗯 ，OK。唔該曬盧啟律啦，同你傾到呢度。盧啟律咧就係加熱煙關注組召集人嚟嘅。講到今次就係話禮拜六起咧，禁進口、禁賣呢啲電子煙、加熱煙等等嘅另類吸煙產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湯修齊，點睇今次呢個措施？禮拜六實施之後，嗰、那個嘅成效係咪真係有助減少到煙民嘅數目咧？又？ 其實呢而家立法會通過咗禁止呢個電子煙加熱煙喺香港嘅銷售呢係為我哋踏出呢個邁向無煙香港係踏出最重要嘅一步啦。咁最重要嘅呢就係、是、可以減少年輕人加入呢、這、一個煙民嘅行列，從而長遠呢係會減低香港嘅吸煙率嘅。因為我哋嘅調查同埋我自己接觸嘅年輕人呢，真係呢啲另類煙產品咧對年輕人係非常之吸引嘅，咁而家禁咗之後咧，就俾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咧，俾所有嘅市民與特別年輕人咧，呢啲嘢係唔啱嘅，係有害嘅，係唔應該掂嘅，咁所以係對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其實係有幫助，但係真係要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咧，仲要有好多有效嘅措施同埋執法啦，以及好似係我哋倡議嘅加煙草税啊，擴大呢一個法定非吸煙區等等，有好多有效措施要一籃子嘅多方面嘅進行先得嘅。 頭先講到話嚟緊話會禁進口、禁賣電子煙、加熱煙啦。另一方面有啲説法就話，雖然你喺正規嘅途徑禁賣，但係啲人可能會轉去用一個走私或者黑市嘅方式係照用呢一啲嘅產品啦，因為你用係唔犯法嘅咁。另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會唔會轉翻去吸食呢一啲嘅傳統香煙咧咁？可能有咁嘅情況，佢哋都提到，點睇咧又？ 兩樣，首先咧，我哋相信咧，我哋委員會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嘅市民同埋零售商咧，都係奉公守法嘅。咁可能有一啲好少數嘅不法分子咧，係利用一啲途徑係做一啲走私啊不法嘅行為咧。其實打擊呢啲私煙啊黑市嘅行為咧，最緊要都係呢個海關啦、警方啦同埋衛生署有效嘅執法，以及我哋一直咧都係倡議政府咧係加強對呢、這個任何走私煙嘅刑罰嘅。咁我哋委員會咧同埋衛生署啦、海關啦、警方咧係一路係保持呢一個非常之密切嘅聯繫，包括本年初同埋去年底咧，我都同埋海關關長何關長何佩珊咧係有過會面，咁海關亦都係承諾係會不遺餘力去到執法打擊呢、這、一個走私煙嘅。咁咧其實咧係呢一個實施全禁電子煙加熱煙咧，其實咧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再加上現在在疫情裡面呢，其實市民是對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呼吸道的健康的關注是多了很多的。譬如呢今天在報紙上面我都看到呢，有一位吸食開電子煙的人士呢，他亦都是跟報章記者表示呢，因為這個電子煙是將會在香港禁售，他都說那不如就真的決心去戒煙了。除此之外呢，我們委員會舉辦的這個戒煙大贏家的活動，今年其中一位嘅得奖者咧，佢咧都系电子烟嘅用家嚟嘅。咁但系透过我哋委员会嘅公众教育咧，卫生署都跟我哋教育，佢都知道咧，其实呢啲电子烟加热烟咧，不但只系有害，个害处其实咧系同比传统烟比咧，可能系更加高。咁所以佢都系决心去戒烟。咁所以我哋好相信今次一个契机，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咧，系以往食开电子加热烟嘅人咧，都系鼓励佢哋去戒烟嘅。 有人去戒烟当然系一个好健康嘅做法啦。咁但系头先都讲到啦，即系会唔会真系的确个效果上面系禁咗呢啲电子烟售卖、加热烟售卖，系有人转翻去食传统香烟？你点评估呢一个嘅情况会有几多咧？头先你话有啲人反而会去戒烟，又会唔会反而系一个个别情况咧？ 其实咧根据香港大學過去嗰兩年嘅研究咧，即係而家喺香港咧，食開傳統煙嘅人士咧，只有不足一成咧係有意欲使用加熱煙嘅啫。咁而我睇翻我哋嘅好多嘅數據咧，其實現時喺香港經常吸食另類煙嘅人士咧，可能係1%或者係低過1%，所以呢啲另類煙咧，暫時喺香港未係一個成行成市 嘅時間嘅，咁所以喺呢一個時間咧，係去喺香港禁售咧，係一個適當嘅時機嘅。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咧，我同一路同衛生署啊，同埋食物衛生局一直係保持密切嘅聯繫啦。咁政府方面咧，亦都會係加強戒煙嘅服務，當中咧係包括咧係鼓勵吸食呢一啲電子煙嘅加熱煙嘅人士咧，係盡快加入戒煙人士嘅行列，亦都有好多免費嘅戒煙服務係俾佢哋。咁所以咧，我係有信心咧，其實一啲以往可能係受誤導，以為電子煙加熱煙嘅害處少啲，其實個害處係一樣咁多，甚至更多嘅比傳統煙嘅受誤導去用另類煙嘅人士咧，我有信心咧，其實佢哋好多都係會加入戒煙人士嘅行列噶啦。 嗯，嗱，講埋頭先，你話都要好多唔同嘅配合啦，包括煙税可能係要加啦，仲有啲咩建議可以整體降低呢啲食煙嘅人嘅即係數字啊咁樣？ 咁其實有一啲嘅做法咧，都係會非常之有效。首先咧，我哋係抗議係要盡快擴大呢個法定禁煙區啦。咁因為好多人係受二手煙嘅禍害嘅，每年香港咧係有數以百計嘅市民咧，係香港大學研究過咧係無辜地不自愿地吸入呢個二手煙咧而患病而死亡嘅。咁樣嘅話咁所以增擴大呢個法定禁煙區咧除咗是可以保障到呢一啲即係市民唔會受到二手煙嘅影響咧，亦都可以鼓勵而家吸煙嘅人士去到戒煙嘅。除此之外咧，另外一個我哋考慮一啲發展咗嘅國家嘅做法啦，例如而家嘅香港喺煙包上面嘅警告語咧係85%嘅，咁樣亦都有啲國家，例如係澳洲咁咧，喺幾年前已經實施咗係將呢個煙包上嘅警告語咧係提高到100%。咁根據澳洲嗰方面嘅研究咧，煙包上面嘅警告語提高到100%嘅話咧，喺咁再加上即係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亦都係有助澳洲咧係將呢一個吸煙率咧係降低咗 0.5%， 即係 0.5% 咧睇落唔係一個好大嘅數字，但係擺落香港嘅話咧，其實都係數以萬計嘅煙民，鼓勵咗數以萬計煙民去戒煙噶咯。 嗯，煙税咧咁。 咁煙税嘅話咧，其實咧係不論喺香港嘅研究定係世界各地嘅研究咧，增加煙税咧，其實係單一鼓勵戒煙嘅最好嘅一個方法嚟嘅。根據我哋委員會每年做嘅呢個政策調查咧，就我哋問咗好多而家嘅吸煙人士咧，即係個煙草價格去到邊一點先至真係有效可以鼓勵到佢哋戒煙咧？咁嗰一點咧就係100蚊一包。咁而家香港嘅煙仔咧，大概係60多元一包嘅。咁60多元一包咧，比對其他嘅已發展嘅國家嚟講咧，呢個係一個相對便宜嘅價格嘅，即係比對英國澳洲加拿大等等咁樣。咁呢一個價格咧，未足夠可能鼓勵到部分嘅吸煙人士去戒煙啦。咁而世界衛生組織咧，嘅標準咧，係比全世界國家咧應該呢個煙税係佔煙草產品零售價嘅75%嘅。咁好可惜，而家因為香港已經有超過10年冇大幅增加煙草税咧，咁而家香港煙草税佔煙草價產品零售價只係63% 左右嘅啫。咁所以我哋建議政府咧係大幅增加呢個煙草税係100%，與呢個100%增加之後咧，個煙草零售價大概就會係100蚊。一包，咁根據我哋嘅研究咧，係可以有效鼓勵更多嘅吸煙人士去戒煙嘅。 嗯，最後好快講埋，你哋希望嗰啲煙民係下降到一個咩數字？係咪有個目標喺度嘅？ 我哋嘅最終目標咧，就是、希望做到一樣嘢叫煙草中局，即係完全無煙嘅香港。但我哋知道係有一個過程就未必係。即係一步就可以做到，有好多步我哋要踏出嘅。咁全面禁售電子煙加熱煙係一個重要嘅一步。咁香港政府其實已經定咗一個目標咧，係去到2025年嘅時候咧，希望將香港嘅吸煙率由而家嘅 10.2% 咧降低到 7.8%。咁 10.2%-7% 咧，仲有一個距離嘅。咁所以剛才我哋委員會咧，就其實已經係向李家超先生候選人咧就提出咗一個煙草中局約章嘅建議，當中有11項嘅措施，包括剛才講話增加煙草税啦，擴大呢個禁煙區等等啦，嚟到進一步降低香港嘅吸煙率嘅。咁但係最終咧，希望將個吸煙率可能夠降到喺2030年左右嘅時間降到5%，降到5%之後咧，政府就可以展開呢一個全面禁煙嘅程序啦。 好啊，唔該曬湯修齊。歡迎大家打嚟1872 3，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啊，你好啊，早晨啊， 你好，你好，请讲， 早晨，早晨，早晨。咁头先嗰两位先生讲你佢咧，我都觉得可以接受。第一样嘢，我觉得就系话，譬如话禁电子烟咧，啲人一定会食翻传统烟嘅。咁另外想问，如果想问传统烟，因为而家个加幅太细啦，其实一百蚊太平啦，因为我觉得应该 offer 加到100蚊以上。即系点解咧？我想话俾你听，我成日喺街度咧吸好无数二手烟，全部以传统烟喷出嚟嘅有毒气体嚟嘅。因为咧电子烟咧。我见食电子烟咧，系好少啲毒烟释放出嚟。传统烟咧就无处不在，尤其是交通会点啊，地铁出入口咧，好迎宾咁样噶。我行出去一定要索二手烟嘅。我又因为呢啲问题成日同好啲人咧嘈开始交嘅。其实我政府做嘢又唔对焦，又冇 focus， 即系一味就话顾及啲小朋友、学生，咁你唔顾及其他人嘅健康嘅咩？啱唔啱啊？你咁传统烟，咁其实我话俾你听，唔系你咁电子烟，其实传统烟咧。我咧一定禁添，佢比其電子咧更加禍害其他途人，即係我呢樣嘢我係接受唔到，因為我唔明啲政府做啲乜嘢。電子煙咧基本上佢釋放起得上氣體係好少嘅，影響唔到我嘅。如果你話要符合吸煙，所謂吸煙自由，我覺得就唔好禁電子煙啦。系咁， 传 统 烟。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陈生。佢就唔只系有关注电子烟、加热烟呢类，话周六开始系禁进口同埋售卖嘅。佢就话觉得对传统烟，佢自己更加关注啊。呢个陈先生嘅睇法，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贤，制作周伟业。 薛科夫喺短篇小说《大小狗的女士》中。用一种日常生活的用语和场景去写作，这件事在他所属的时代是一种文学的创新，也是今日现代小说的起点。 故事讲到小说的男女主角在一个旅行城市之中偶遇，展开感情，然后女主角安娜接到丈夫的电报，催促他回去。我们那位想当坏男人的主角心想落得他离开，但是原来并非如此，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想他。薛科夫咁样写，喺想象中昔日种种与未来混淆咗。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并唔系喺佢梦入面，而系如影随形咁样跟住佢身后，坐喺佢身旁。 薛科夫写得最精彩独到嘅系当男主角想念呢个女人啦，喺想象中嘅时候先正式爱上佢，系要到个女人唔喺眼前嘅时候先确认爱上。这一点有点像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状态，或者可能爱情都是这样的。那怎么算呢？那就不是一次浪漫的调情了。原本控制大局的男主角，在来到这一刻，男主角的思绪已经变得非常混乱，那个女仔已经回去了，而男主角也回到他的原居地莫斯科。他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忍耐，于是男主角决心再去找个女仔。哎呀，那真是变得非常大件事了。女主角同佢丈夫嘅生活系唔愉快嘅，而男主角最终亦都揾到女主角，于是慢慢发展成一段真正嘅情感关系。作者形容呢位深陷中年危机嘅男主角， 佢双手扭住佢嘅臂膀，系温柔而颤抖嘅。佢为呢个生命感到同情，尽管目前依然系咁温暖美好，但系显然已经将近消逝枯萎，一如佢嘅生命。 薛科夫冇写佢哋之后发生咩事，也许。就好似其他的寻常人物一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小狗的女士》，作者安东·薛科夫，由樱桃园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